73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降雨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降雨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节目中主要是情感的问答。如果您在生活中也遇到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可以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大家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我们每次节目当中也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会解答我们收音机前听友和网友给我们留下来的各种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在生活当中啊，我是那种比较独立，我不大会依赖别人我也不会特别主动，我就属于那种自尊心比较强一点的女生哈。我现在就会发现在恋爱当中吧，我有的时候就有点挺拧巴，挺纠结的。比如说和男朋友在一起，如果有什么样的事情哈，比如说吧，别的女生可能都挺开心挺高兴的，但是呢我就变得比较拧巴。上一次手机需要充值，那么当他知道我的手机需要充值的时候，他说来，我来帮你充。他手很快的就帮我充了，充完了之后呢，我心里边就特别不舒服，我一定要把钱给他，是因为我觉得花他的钱好像是有损自尊的一件事情。他挣钱挣的比我多，他呢个性也挺好的，而且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秀，家里边的条件也好于我家的条件。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格外的好像更小心一些，不要去依赖他，自己显得更独立一些。但是我会发现其实这样的性格在恋爱关系当中不讨好也不讨巧。有的时候他会说我，他会说和他有点太客气，他会说你想太多了，有的时候他还会说我稍稍在个性上有一点偏激，有的时候他会说你能不能变得女孩子一点等等这些。那我不知道啊，我怎么样能够在自尊和爱情当中找到平衡。 这是个挺大的话题啊。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有些人会问怎么证明爱情发生了哈。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会变得自卑和幼稚化。这个自卑和幼稚化外显出来呢，要么就是过于谨慎，要么就是表现的过于强大。这个可能都是自尊的一种外显。因为我们太在乎那个人了，所以我们就会要无意识的去修饰自己。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导致叫人际交往边界的僵化。就是他讲的这个不灵活。 啊，这个跟自身有关，也跟他们的关系有关系。比如说这种容易自卑、边际僵化的人，他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就是他以为的，他觉得的那种亲密关系，可能需要时间更久。 嗯， 啊，时间久了之后，他才能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获得轻松跟自如的那种感觉。如果他直到他就是如果他一直感觉不到这个关系，他觉得是 OK 的，可以展现自己的， 对， 他可能经常会表现成这样。 啊、 就边界，你可以叫边界清晰，但清晰的有点过。 对， 过在哪儿呢？就是你这种边界清晰不符合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标签。 对， 因为你的关系标签是恋人嘛。 对啊， 对吧？如此清晰，对方会感觉，哎呦，你好像在有意的跟我保持距离。 对对， 拒绝亲密。对吧？其实内心又不是， 嗯， 其实内心很想，但是又担心自己这种表达亲密的欲望受到这个不好的评价， 嗯，对。 所以我们再往回反推呢，就有可能在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的亲密关系当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回馈， 嗯， 就是我表达了我需求了，但是父母不是不爱自己，爱，但是爱的方法可能不太好， 嗯， 所以自己就没有得到很积极的响应跟回应， 对， 就会长大了之后在亲密关系当中不那么自信， 变得很拧巴， 很拧巴， 嗯，就像您说的，内心是觉得我们是亲近的，渴望亲近， 对， 但是表面上稍稍一有亲近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又会把对方往外推， 嗯，对，所以这个首先要意识到自己内在是有这个矛盾存在的， 嗯， 因为只有意识到，可能才能慢慢的去突破。 嗯， 第二个呢，就是要思考。 嗯， 思考什么呢？思考就是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跟父母的关系，有可能是我说的刚才那个样子，也有可能不是那个样子。 嗯， 但它的核心基本上是那个逻辑。这种思考呢，也能让我们重新去审视和建构看待自己跟父母的关系。就说白了，换了一个角度的时候，原来好多你读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读到了，有可能会读到更多的爱， 嗯， 宽容， 嗯， 包容，这个时候你自然内心就会灵活度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你也别渴望一下子变化，不符合规律， 嗯， 因为你一直如此， 嗯， 你意识到了可能更纠结，啊，他会有一段时间更纠结，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还就这样觉得挺好，意识到了又做不到就更纠结， 对， 所以这时候呢不着急。给自己点时间慢慢来，如果你想让这个突破的过程稍微更快一点呢，可以转头去跟父母增加一些跟原来不太一样的互动， 嗯， 这个不太一样的互动更多的是指表达， 嗯， 就是自己的表达，以及从父母的惯用的表达形式里读到他们对自己的这种爱和关心， 嗯， 不单单有挑剔啊批评，肯定还有这个挑剔啊批评啊或者回应的不及时，后边肯定还有爱的部分， 嗯， 哎，这样自己慢慢的就能在这方面获得成长跟突破。 嗯，看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即使是成年人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得回到和父母的关系当中，我们去修补。 对，去，它占的比例不大哈， 嗯， 并不是说百分百就一定是父母的原因。 对， 因为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对父母对我们的那个态度的看法。 嗯， 就是对自己经历的态度。 嗯， 这个其实影响是最大的。 嗯， 就如果我们现在能跳出来看看我们跟父母的那段经历，那越看得越清楚，那个对我们的影响就越小嘛。 嗯， 啊，所以我们刚才给他的建议就是，哎，回头往回看看，思考思考。 嗯， 就对当下你为什么跟男朋友之间有点纠结啊，还有自己的一些做法，你就会了解到。 你就会了解到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哎，为什么做？然后有时候了解到就很有意思，因为你了解到了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你就会想，哎，那我换一种方式不也可以吗？ 嗯， 我不用这种纠结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小的自卑感的需要啊， 对， 对吧？我可以换一种别的方式啊， 嗯， 比如说这时候可能就会发展出示弱， 嗯， 啊，撒娇， 嗯， 啊，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慢慢就会演变出来， 嗯， 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示弱撒娇就一定好，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些这种软性行为，两个人的关系亲密度会提高。 会提高，对。 嗯， 但是像现在比如说啊，像他这样一个情况，他一时还没有学会撒娇， 嗯， 可能撒起娇来也挺不自然的。 对， 对， 对， 对， 对。那么男朋友对他已经有了那么一些评价，还是他比较介意的， 嗯， 比如说男朋友说，你能不能女孩子气一点啊， 嗯， 哎，你能不能别那么跟我客气啊， 嗯， 你看这钱我给你充值就充值了，我不是你男朋友吗？ 对， 你瞧你怎么那么事儿多啊。 对。 哎，假如男朋友有了这样一些评价， 嗯， 那这个女生心里边会 会更不舒服哈，她是介意了，所以她才来问我们的。 对， 那么她怎么样能让男朋友知道她内心其实是渴望亲近的 ？OK， 她得自己先了解自己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才能这个在合适的时机把这个内心真正的逻辑讲给男朋友听。如果她自己不了解的时候，她讲不出来。 对， 因为她那是她极力回避和掩饰的东西， 他 怎么会去讲呢？当自己理解到的时候，当男朋友在这么说的时候，他就知道男朋友在需求什么。其实男朋友需求的就是个亲近，自己需求的也是亲近， 对， 只是自己觉得怕这种亲近表达出去之后，反倒给别人带来麻烦，变得不被人喜欢了，这就是他的担心嘛。他慢慢的，如果能理解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他在跟男朋友互动当中，他会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的这种边界会软化。 对， 那自然就软化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找合适的机会，自然能说出来，而且那个时候的说出来是自己真正感受明白之后的说出来。能有时候在人际交往当中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明白了自己的行为模式给对方带来的困扰，真明白了哈，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跟对方说，立马就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和理解。有时候如果你自己不明白。然后你只是可能认知上知道好像有好像有那么个逻辑啊，自己没透，你说完之后对方还是觉得迷惑。所以真正的关键的那个点是从自身开始。自己有了一定的明白之后，再想办法去跟男朋友讲， 再去沟通。好的，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也是一位女生哈，她说男朋友是个工作狂，男朋友工作起来其实什么都不管不顾的，大多数时候呢我都是很理解他的，我和他在一起也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我知道他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而且他的工作呢也正是比较要劲的时候哈，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时间长了吧，慢慢的我就会发现他是这样的，他是个手机不离身的人，但是呢在手机上他最关注的是他的同事，他的项目，他们工作上的交流，而我给他发的一些微信他经常可以很长时间都不回信，比如说早上给他发的微信，一般来说当然没有什么急事儿哈，他可以一天都不回，到晚上见了面我问他，你看到我的微信了吗？他说啊，没看到，没注意。其实呢不是他不用手机，而是在手机当中他只关注工作，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很失落，我会觉得他把我排在工作之下的之下的之下。那么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感情不好，其实其他方面我是知道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他虽然很忙，但是在他忙完了之后只要有时间大多数都会来主动的陪我和我在一起，尽管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拿着手机和他的同事项目伙伴互动个不停，说的都是项目上的事情，比如说吧，我们出去吃饭，我点菜，点好了菜，菜上桌了，所有做的这一切他看都不看我，他也不关心吃什么，那么最重要的都是他在谈工作，有的时候我都吃了一半了，他的工作才能谈到告一段落，我在旁边呢也尽量都显出很懂事的样子来，但是时间久了我就会发现他是不是越来越不关注我了，他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稳定，他知道我就会在他身边，他也知道我很懂事不会去打扰他工作，但是我并不喜欢这样，我还是希望除了工作之外他也是关注我的，想问一下万能的董老师，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更合适呢？ 这个情况挺常见的，其实是这个受什么影响呢？是那个社会分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影响在两个阶段一般会比较凸显。第一个阶段就是恋爱的时候，结婚前，但是有一段热恋期肯定不会，会好一些。男生是这样的，男生在自己每个男生在自己心里好像有一条线。就像鲤鱼跃龙门似的那条线。他似乎觉得自己只有把那条线越过去才能获得社会价值认同。在获得社会价值认同之后，他在爱情当中才能更多的投入和产生信心，以及体验到那种美好。这根线他只要越不过去他也可以投入，但他内心总隐藏着一份不安，作为男人最基础的不安。 这个跟社会分工有关系吗？ 嗯，对。 男人更多被指向获取社会价值。 对。 在最原始的择偶上也是这样的。那个最强壮的。 嗯。 啊，这个总是能有好的这个择偶机会嘛。 嗯。 因为为了种族延续嘛。所以这是一个从原始留下来的本能驱动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阶段。 嗯。 第二个阶段就是组成家庭之后， 嗯， 你也可以理解为建立稳定的恋爱关系之后。 嗯。 也一旦这个关系一确定呢，不管是婚姻的形式还是两个人互相感觉，就自然有个分工。什么分工呢？就是女主内男主外。 嗯。 女关注感情， 嗯， 男关注理性。 嗯。 所以男人就自然觉得我的分工就是去挣钱发展事业。 嗯。 这就是我对家庭的爱。 嗯。 女性呢就觉得我把家庭照顾好，这就是对家庭的爱。 嗯。 但是随着这种文化演变和社会进步，现在就变化不一样了。 嗯， 就是女人也希望男人在兼顾事业的同时兼顾家庭。 对 啊，以更多的女性呢，也是事业家庭两兼顾。 嗯， 所以这种现象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了。 嗯， 那如果进到他这个个案里来呢，有两点他可以参考。第一点就是他自己后边说出来了。 嗯， 就是他是不是给了对方太足的安全感？ 哦， 啊，又懂事儿。 嗯， 有什么？ 嗯， 这个我倒不是想从是不是给对方安全感，或者刻意制造不安全感来说哈。 嗯， 但至少你可以表达你的需求。 嗯， 比如说我需要你好好陪我吃一顿饭。 嗯， 我希望你可以做到等等等等等等的。 嗯， 或者我都可以等啊，我等你工作全都处理完，我们再去。 嗯， 我原来遇见过一对情侣，他们就是这样的。 嗯， 那个是女的忙。他反过来了，但是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嗯， 女的特别忙，男的呢在一个国有企业上班，相对时间还是比较稳定跟固定的。 嗯， 所以他每次先在楼下等他女朋友。 嗯， 啊，然后等完之后车上还是一堆看他看反正电话短信的就不断，坐下来好一阵儿可能才稳定下来。 嗯， 两人吃饭吃的也不同步。那这男的倒挺有智慧，挺能等，挺能忍，挺能想办法的。他想一什么办法呢？就是他接到女朋友之后先去咖啡厅。 嗯， 坐在那儿等，说你把事儿全处理完咱们再去吃饭。 嗯， 他会刻意的给彼此创造一个时间段只是做一件事儿。 嗯 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有意识的在经营了。 对对对。 对吧，比如说这个女孩子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嗯， 他不是忙吗，你给他大概总结一下，比如说六点下班他能忙到八点，基本上他就忙完了。 嗯 ,OK, 你俩这个见面之后先去。 八点以后再吃饭。 哎，八点以后再正儿八经坐那儿吃饭。 嗯 啊，你说没事咱们去咖啡厅，我干点活你也干活，把活都干完了， 嗯， 我们再去吃饭。 嗯， 这样慢慢慢慢的呢，男朋友就会体验到跟你吃饭的那个乐趣。他有一个完整的时间， 嗯， 要不然你慢慢就形成这种等催人， 嗯嗯， 就这种模式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这种也会导致他们之间行为和关系的改变哈。还有一个就是当一个人的行为获取足够的价值的时候， 嗯， 这个行为也会改变。 嗯，比如说 这个男朋友很忙，所有的事情都关注在工作上，很显然他是想从工作当中获取足够的价值嘛。 对。 啊，这个足够的价值有几部分，一部分就是工作当中自己的感受。再一个就是业绩回馈， 嗯， 再一个就是他认为重要他人的那个评价， 嗯， 他认为的重要他人当中应该包括这个女生， 嗯，应该包括他女朋友， 啊，对， 嗯， 所以如果女孩子在这方面能够变一种形式，但是这个就对这个女孩要求有点高了， 啊， 变成有这种礼貌性的克制， 嗯， 变成积极的进攻，积极的进攻就是鼓励他这种行为， 嗯嗯， 啊，看到他的贡献。 嗯， 给这种行为以奖励，哪怕是语言上的， 嗯， 可能短时间内会让这个男生的这种行为可能继续，有时候可能还会变本加厉。 嗯， 但是他如果再坚持一段时间，哎，这个男生就更愿意跟这个女生有交流。 嗯，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女生已经成为他工作那部分价值来源的一个渠道了。 嗯， 啊，也会让他们之间互动的这个机会和行为多一些，而在。反过来讲，就是男生如果在这个行为上，在他反复重复，你看他在工作这个行为上反复重复，投入大量的时间放里边，如果能获得价值的满足的话，他就会在这方面放松。 那您说这个女生，她的女朋友怎么样让她获得这个价值的满足？是赞赏，肯定她的工作业绩？ 不单要肯定她的工作投入， 嗯， 要看到她的辛苦。你看这个对女性要求就很高啊。 嗯， 我们说着有时候都这个不落人啊。看到她的投入，看到她的辛苦，看到她的付出，并且给予一定的这个关心和帮助。 嗯， 你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有的先生回家之后，那太太先说的是，比如八点、九点、十点回家了啊，先说的是你根本也不太顾家里，工作怎么就那么重要？ 嗯， 但有的太太就赶紧的接包。 嗯， 然后这个换鞋 坐下先喝杯水，问吃饭没有，我给你弄点什么吃的。 嗯， 累不累？ 好辛苦啊， 好辛苦。他反倒这么一说，这个男的愿意多跟他待一会儿， 嗯， 多跟他聊一会儿，多讲一讲工作上的事情。 嗯嗯， 他俩就借助工作产生交集，先生从这儿得到认同，在工作上他极力想获得的那种价值感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如果我们把这个原因归结到最后，男人最终最想获得的这个在事业上的价值认同的人是谁呢？就是自己的太太。 嗯 啊，比父亲比父母都重要。 嗯， 那父母也是啊，但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更多的男生是想获得上司啊社会的认同。 对， 那是表层的。 嗯， 再往下是父母的，其实最深层的是自己的爱人。 嗯 啊，他最终想得到爱人对自己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男性角色的那种认可。 嗯， 他就觉得是有价值的。 嗯 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终极的一个点哈。 嗯嗯， 但他可以去尝试尝试。 那听上去其实也并不难呢、啊 嗯。 女生比如说这个每天见到男朋友的时候就可以说，哎呀，我知道你今天一天特别辛苦了。 对。 你看这个人家都下班了你还在忙呢。 对对对。 我觉得你好累啊。 对。 你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啊， 对对对， 或者说怎么样能让你放松一下啊。这个听上去好像也没有多难哈、啊。 没多难，但有时候就在这个观念上转不过来。 哦。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女生觉得自己的情感不被满足，我就没办法去做一些有建设性的行为。 对， 有些女生是这样的。 对，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啊？ 对， 我给你发个微信，你一天都不看。 对对对， 对吧？我想跟你吃顿饭，你头都不抬。 对对对， 那我为什么要说你辛苦啊？ 对， 你这么辛苦，你忽略了我。 对， 那我一点也不开心。 嗯， 这是您说的，就是很多女生的这个想法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 嗯， 安全感不足，当自己在情感上没有被这个充分满足的时候，他就做不出建设性的行为来。 嗯， 而更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能理解对方的行为， 嗯， 我想让对方产生什么我期望的行为，我就先去积极的建设， 嗯， 那那个行为到那个时候自然就产生。 好的，那听到这儿有这样的忙的男朋友和丈夫的女性们、女生们，大家可以试着怎么去建设一下两个人的关系啊。 对。 好，谢谢董老师。男生问一个问题，说我女朋友啊，公主病，脾气大。说话的时候就喜欢说重话。女朋友从小到大呢都是在宠爱中长大的，没有吃过什么苦。那么现在已经工作了，脾气就特别的大。比如说稍微有点不合心意，马上脸就变，也不看场合。我呢一般不去说她，有的时候我很委婉的跟她指出，她反而会说她是故意发脾气的，是因为我对她不好。是这样的哈，这个那么他跟朋友们说话也是这样的，和大家伙一起出去，有我的朋友们哈，他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不注重语气，就显得别人都得围着他服务，别人点了他不爱吃的菜，他马上就说谁点的这个真讨厌，最不爱吃了，一点不高兴就写在脸上，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累，特别是当着别人的面很尴尬啊。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怎么能让他知道这一点呢？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其实都不大喜欢他，不太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妈也不太喜欢他，说这孩子不太懂事儿。 嗯， 我真的觉得挺累的，怎么办呢？ 嗯，得看看他自己有没有觉察。 嗯， 有的女孩的公主病的程度确实到了毫无觉察的程度，就是她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嗯、 啊，就是我不觉得我的行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有什么不妥啊？对呀、 啊，不妥啊！在人际当中，我也不认为，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哎，所以有的女孩是这样，有的还好自己有意识，可能就简单一点。她这个事情呢，如果她男朋友去做的话，可能对她自己要求就比较高。我先给她说一个，跟这个有相关，但是又不完全一样的事儿哈。 嗯， 好多女孩对婚礼的要求特别高。 嗯， 婚礼的形式。 对。 啊，内容。 对对、 啊、 是的，是的，当然， 对吧？ 嗯， 要求他为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心理意义， 嗯， 就是想通过这种婚礼的这一刹那、一上午或者两个小时，充分的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个公主的需要， 嗯 啊，在婚礼上做一个完整的呈现和释放，释放完之后，自己就跟公主时代拜拜了， 告别了， 告别了，嗯、然后就完成为一个人妻啊、太太啊，或者一个成熟女性的这种特点。所以呢，从这点上，我想让这个先生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想到一些东西哈，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如果想让他的女朋友的公主病 有所减缓和觉察的话，他需要呈现出一个非溺爱又非拒绝的状态。 非溺爱又非拒绝。 对，所以我刚才说对他可能就比较 好难拿捏。 好难拿捏。就是公主病跟溺爱有关系。多数是溺爱。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跟没得到足够的爱有关系。这个占的比例比较少，20%左右。剩下的都是跟溺爱有关系。那么他的非溺爱非拒绝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呢？就是温柔而坚定。 温柔而坚定。 对。那什么叫温柔而坚定呢？就是坚定的是你的原则。比如说在某些事情上你有明确的原则，那就是不行。但是温柔在哪呢？温柔就是因为我的坚定而碰触到你情绪的部分，我会关照。就是我关照你的行为，我关照你的情绪，但我不一定去允许你的行为。这样的话其实对公主病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馈扰动和这种改善的机会存在。但是这对于男朋友来讲可能就有难度。有难度。 我可以这个有一些原则，有一些这个规则，包括我可以告诉你有朋友们在的时候你应该是怎样怎样的，但是我可以这个用温柔的形态来表现出来， 对， 是吗？ 是这样的， 就是像对公主说话一样。 对，就是这样的。 对吧？ 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去引导这个女朋友有一些输出。什么样的输出呢？比如说关照到你的需求。给你买一些礼物。你可以试着去表达。你比如说我过生日，我想那个东西让他送给你。这样他慢慢的就会去揣度和体验别人的感受。他慢慢的也会好一些。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交流。如果您有情感问题需要咨询，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 去哪儿了？我看着地图哭了，老鼠店也早就不见了，全都变了。回忆是你送我的，它被谁偷偷换了？除了叹息，没有声音。从前，从前却无着脸，还藏着一句一句好久不见。这么多年，等你解开我的思念，这么多年。出现，原来世界不对谁慈悲，残忍或是缠绵，你我各选一边。回忆是你送我的，它被谁偷偷换了？不是想象中的回忆。我舍不得，而你紧走的没有一点忐忑。 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每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22点播出。那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北京城市广播我们的广播频率中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的 APP， 可以灵活的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任何时间方便收听，比如说听 FM， 下载听听 FM 就可以找到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那各位如果有一些情感问题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想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可以下载我们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哈、啊，同名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的男朋友的前女友和他都已经分开3年多的时间了，现在前女友的爸爸妈妈给我男朋友打电话，对我男朋友说他们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前女友，因为和他的恋爱，因为失恋而患了抑郁症，要求我的男朋友回去关照他的前女友，而且呢说他前女友的病我的男朋友应该负责。我的男朋友很为难，其实他们分开的时候呢确实是有那么一些不愉快而分开的，当时他们两个人谈恋爱将近1年的时间，双方也都见了家长了，可是呢他觉得和前女友有很多的不合适，最后终于觉得和前女友继续走下去可能没有什么未来，所以呢他就提出了分手。前女友呢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当时分手的时候也哭过闹过，他说他也是狠心咬牙他们才分开的，而且分开以后好长时间自己心里都挺难受的。那没想到的是对方的父母现在说，现在他得的抑郁症是和当时的失恋有关的。我的男朋友呢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我已经感觉到他每天都在焦虑，心里有压力，他也去探望了他的前女友，他的前女友和他父母说的不太一样，他前女友说是得抑郁症了，也是因为之前的感情，但是不用他负责。那么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的男朋友该怎么办。 嗯，这个好像是扯得有点复杂哈。 嗯。 分手3年的前女友的父母给她男朋友打电话说，因为分手导致抑郁症，你要负责。 呀、啊，我女儿和你分手虽然3年了，但我女儿现在有抑郁症了。 对 对, 对。 你看你这个小子，你得负责， 明白 是吧？因为你们当时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他挺好的， 对。 你们失恋以后他受刺激了， 对。 你这个我女儿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看吧，你怎么样负责吧？ 明白了、嗯。这里边听着最清晰的一个点就是界限十分之不清晰，啊，但是我们强调的是心理界限。并不是说你男朋友就不能去探望一下他的前女友了， 嗯， 那这是两码事儿。所谓的心理界限，我们提醒的是不要反复的再传染了。比如说，前女友的 父母来找到现在的男友，这就是一个界限不清晰。 嗯， 希望现在的男友回去陪伴，又是一个不清晰。然后现在的男友把这些跟现在的女朋友说了，这个本无可厚非。 嗯， 但是顺道的也把这种情绪和焦虑又传给了现在的这个 现女友， 现女友，所以 对，就问咱们问题的嘛，他都急了，他都来问咱们了。 没错，你看这个还往哪儿传呢？现在都传到我这儿来了，对吧？然后就是这里边你会感觉到有焦虑， 嗯， 有内疚， 嗯， 还有一点点愤怒跟不安的情绪， 嗯 啊，所以我给他们的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在心理上划清界限， 嗯， 就是你说前女友分手得抑郁症，那前男友应该不应该负责呢？那么前男友跟那个事情肯定有关系， 嗯， 但是更多的还是他前女友自己的事情，就算是他父母打电话也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你可以去看，可以去探望，但是在心理上一定要划清楚，不要让他再影响到你现在的这段感情。对于给我们来信的这个 女生 来说呢，你要分清楚这是你男友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嗯， 你就不要再接这个球了， 嗯，对， 对，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分清之后，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好办在哪儿呢？一层一层分清之后，那前女友就按照医生的遵医嘱去治疗呗， 嗯， 对吧？然后现男友呢，略表歉意，我觉得这是人的本能， 嗯 啊，这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过多。如果因为这个搞得自己都不开心了，很郁闷了，很焦虑了，就意味着你在内心在为那件事情负责， 嗯， 在对那件事情表示这个歉意。而表示歉意的方式是什么呢？表示歉意的方式是把自己搞糟糕。你看他女友现在也是，你爱你男友的方式也是在也要把自己搞糟糕吗？所以你看这种糟糕的情绪，扯不清的情绪一直在传染，所以这个是我感觉到的，这个一定要切断。 嗯， 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再说一遍，前女友遵医嘱去治疗， 嗯， 然后现男友保持适度的歉意和内疚， 嗯， 这是人性的表现， 对对， 对吧？然后现在的这个女朋友表示对男友的支持和理解， 嗯， 哎，我觉得这是你们关系的体现， 嗯， 也是你这个大度啊和心胸的一个体现，也是善意的体现， 嗯， 就 OK 了， 嗯， 到此为止， 嗯， 剩下的该干嘛干嘛。 对方父母的那种焦虑可以理解，对吧？ 对， 就是人家的女儿生病了，哪个父母可能都会牵挂啊。 对， 嗯，这个关心则乱， 对， 也要乱怪一圈， 对， 对吧？还要怪到你们分手上，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听了对方父母的电话之后，那么保持自己的一个态度，和对方的父母再交流的时候，这是指这个男朋友是吧？就可以了，是。就可以去表示一下适度的关心， 对， 但是自己现在也有自己的生活， 对， 其实我想对方的父母也是知道的， 对， 这时候就是父母就是乱了呗， 嗯， 就是觉得能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让我女儿更舒服一点呢？ 对， 是吧？ 父母那儿界限也不是很清晰， 也不是很清楚， 这可能是根源。 嗯，对，啊，好，有人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哈，这是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已经结婚了。我和我妻子的感情一般还行，不是很差，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争执和争吵。我想说的是，单位里来了一个女生，小姑娘。这个女生开始呢，就是工作上的事情找我，我和这个女生也交流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也给了她一些帮助。再后来呢，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对我啊，就是属于有话没话，都来找我说。再后来这个女生啊就不分时间，白天上班的时候给我发微信，晚上我回到家还给我发微信，很晚了还给我发微信。我老婆看到了当然就不高兴了。我跟我老婆解释说跟这个女生就是同事关系，而且我还把微信给我老婆看，但是我老婆挺生气的，说别的同事为什么晚上不发微信，她要晚上发啊。我也觉得这姑娘啊找我找的有点多了，有的时候工作上的事儿我也都不回答他了，可是呢到了单位他要不然呢就给我买一些什么零食啊，要不然啊就什么跟我没话找话呀，我自己也闹得挺尴尬。要说心里边没有一点什么想法，完全没有倒也不是，但是不是对这个女生我真的不喜欢，话多嘴碎，而且这女生啊好像有点家教差，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这个女生。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老婆来解释。还有就是这个女生呢，因为是同事，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能办的都办了呀。 能办的都办了，但是人家还是就这么穷追 啊。对，那现在也有那种女孩子蛮执着的啊， 执着的。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哈，因为他身处在那个关系当中，他的感知肯定比我们要清晰嘛。而且他做出来的行为一定有他的道理，比如说他拿去让他太太看。 你看没什么呀， 没什么， 这不就是单位一小女生？ 对对对， 真没什么。你看我都不回她微信。 没错，包括他不能完全断然的拒绝掉这个女生哈。肯定我觉得有他的考虑，因为这两个环境都挺复杂，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如果我们给他的建议是，如果您自己觉得已经做了该做并且合适的行为，那就再坚持一段时间，因为对方人家在坚持追你嘛。对吧，你就再坚持抵抗一段时间，慢慢的对方可能就会明白过那个劲儿来，自己也就会慢慢淡化了。这个时候坚持可能比你再采取一些什么其他措施更好。 对。所以你可以坚持用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是吧？ 对。 就是让对方知道你也不会和对方回应一些什么私人的关系。 对。 工作当中如果不是十分有必要，你也可以不回。 对。 那慢慢的可能对方也就坚持不下去了，是吧？ 是的。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问到的问题哈，这是一位男生问的。男生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的女朋友呢主动提出的分手，她说主要是因为我们俩之间太累了。太累的原因呢是我们两个人经常吵架，我也有这种无力感，经常吵架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每次都告诉我吵完架之后要哄她，可是我去哄她了依然哄不好。时间长了我也觉得很累，他也觉得很累。这次呢他就主动的提出了分手，以前他也提出过，不是很多，他倒不是那种经常会提分手的女生。这次提完了分手之后他就拉黑我了，可是拉黑我了半个多月之后呢他又主动的加了我。主动加了我之后我没敢再和他说话，我也怕，我也觉得挺累。但是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说为什么他主动的加了我，我不和他再联系。我对他说，我说我们不是分开了吗？他说那好吧，这次就真的分开了。于是呢这次他就真的拉黑我了。我想说的是哈，他是不是并没有想好真的要和我分开呢？就为什么会这样反反复复呢？我周围也有这样的男生，一个哥们儿跟我说他女朋友就是这样，每次和他分手之后呢，提出分手之后就会拉黑他，但是过几天又会重新加上他。往往在这样的时候就是女生并不想真的和你分手。其实我心里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分开呢？不分开怎么解决每次都吵架，每次哄他都哄不好的情况呢？ 我那次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我觉得挺厉害的，那句话就很有哲理和禅意哈。他说什么是爱情呢？就是叫不停地介意对方。 不停地介意对方。 对，但是就介意这个介意那个。但是又不断地原谅。这就是爱情。我觉得 说得很好， 很好， 确实是 一下我觉得说到根儿上了哈。 嗯， 因为我们在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内心会靠得很近， 对， 会把社会性的那个面具啊，脱掉，脱掉，彼此袒露的时候，一定会有好多内在的纠结、瓜葛都会出来， 对， 所以这也是爱情比较美的地方吧。如果没有这个，可能你的体验就不会那么充分，反过来讲，再讲他跟他女朋友这段感情呢，就是对他女朋友，我们用一个加引号的词儿来形容，他可能就更好理解，叫折腾。为什么会折腾呢？就是有类女孩子她的安全感不高，就是在感情里边啊，经常处在那种焦虑不安、需要反复确定的那么一个状态里边。你惹怒我，你哄我，你哄我我也不行，就是她很难确定哪个是真的。她很难在感情里边找到那种稳稳的 那种幸啊，稳稳的幸福，这是个歌词啊。 歌词 对他很难找到那种稳稳的幸福，他就总是不断的要考验男生对自己的耐心和爱意，所以他其实跟安全感不高导致的这种比较焦虑性的依恋关系是有关的。 嗯 啊，而且好多女孩都这样。 嗯， 那反过来讲，作为男生应该怎么办呢？这个男生首先你不能完全依从于女孩子的那种随机的要求，你越依从于那个女孩子随机的要求，他就越觉得不稳定。 嗯， 因为你随叫随来，随时这样，随时那样的，他从你身上发现不了那种坚定不移的东西。 嗯， 哎，反过来讲，你就要在自己身上建设出一些坚定不移的东西来，就有些东西是要坚持的。 嗯， 啊，有些原则是要坚守的。一开始可能女生闹得会更厉害，但是慢慢的她会发现你是一个稳定的存在。 嗯， 她从这种稳定当中会反衬到自己内心，获得安全感。 嗯， 这个是对她那种焦虑最好的反馈。 嗯， 啊，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对她去表达爱意啊，你们再去做互动啊，慢慢的这类女生就会变得更加理性一些。 嗯 啊，对爱的确定感更加强一些，啊，他这么做就会得到一定的帮助。 对， 嗯，不要再像原来一样，就是你闹我就哄，哄不好我还哄，一会儿又被轰走了。 嗯， 啊，然后今天拉黑了，明天 又加上了， 又加上了，然后就怎么着？就是你就会发现你完全被他调动。 嗯， 你越完全被他调动，他也觉得不安全。 嗯， 因为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嗯， 他只有看到你自己身上有不变的东西的时候，他的那种安全感慢慢才建立起来。 对， 啊， 嗯，好， 嗯， 下面是一位男生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经验碎语时的老师们，我的女朋友就是因为一枚金戒指没有买到钻石戒指，现在基本上要和我谈崩了，该怎么办？我们两个人都谈了2年多的恋爱了，那么最近呢也是考虑到要结婚了，我的这个父母呢，其实都是在农村的，那么我也和父母说到了，女朋友呢是想要一个钻石戒指，父母呢不太能理解，因为父母觉得一个金戒指其实就很好了，所以父母在给女朋友去买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金戒指，我的女朋友看到那个金戒指就跟我急了，然后她告诉我说她的很多要求我都理解不能够到位，所以呢他现在对我说这个婚他不想结了，我想问一下该怎么办。其实我自己也觉得钻石戒指有点太贵了，因为他想要的还不是那种小小的钻戒，他想要的至少是6-7万块钱的钻戒，对于我来说6-7万块钱我觉得还不如用在将来的家庭建设中。我跟他委婉地说到了这个道理，我说6-7万块钱将来在咱们家里能买很好的家具，也能有很多的用途。那么我父母在说买金戒指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希望父母买了他能够接受，但是呢现在他坚决不接受，而且这个婚都不想跟我结了，该怎么办呢？ 嗯，对，其实我感觉他们问题的核心还真不是金戒指钻石戒指的问题。 嗯， 戒指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这里边可能有是否有共同的价值观，就在这一点上哈，不是普遍的，是否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有一个我觉得跟独立性、责任、边界都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男生哈，他把买金戒指的这个任务交给父母， 嗯， 然后其实他跟父母之间有一个潜在共谋， 嗯， 就是潜在的一致，就是你们要买钻石的呢，就钻石的了， 嗯， 你们要买金的呢，也正合我意， 对， 对吧？ 对，我也觉得是 这种感觉，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上的东西去明确化，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男生平常在跟这个女生的互动当中啊，肯定也有一些隐约的、不明确的，或者是略显不坚定、不充分的东西，特别是在感情表达的强烈程度上，可能会有点弱。 嗯， 如果你感情表达的强烈程度上有些弱的话，那么女生在跟你结婚的时候，她就会要求形式上的强。 嗯， 因为她来做平衡嘛。当你形式的强不满足她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的爱不稳定。 嗯， 所以才产生了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你对她爱的不强，只是在某一个领域的价值观不一样。 嗯， 在一个你的感情表达不充分，并且在这个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价值观并不是不能调和， 嗯， 两个人在一起也并不是非得价值观一致，但是价值观后边那一堆尾巴你没有讲出来， 对， 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你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爱你， 嗯， 而是我们想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把这个爱意 布得更满。 对。 啊，如果这种表达有了之后，女生她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的。 你表达不充分。然后人家就会在形式上做补偿。 对。 形式上做补偿，你的这跟你的价值观冲突了。 嗯。 你又不明说。 嗯。 你不但不明说，还这叫暗示给父母。 对。 对吧？ 对， 这个潜在通气儿，父母确实买了一斤的。你觉得，哎，斤的就斤的吧，正好。你就把这个直接又给到女朋友了。 其实女朋友我觉得再怎么样都是有感觉的。 对。 就是她能够感觉到我们之间的那个矛盾。 对。 啊，并不是，可能女朋友也会隐隐会觉得，其实不是说你不满足我钻石戒指这个事情， 对， 而是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想法不一致，还没有能拿到桌子上来很好的交流。 对对， 嗯， 而且你的爱意表达也不充分，我相信他平常的爱意表达也不充分， 是吧？ 啊， 就是会打个折扣， 会隐，比如他其实内心自己对女朋友可能有七分的爱意哈， 嗯， 可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可能也就五分。 哦， 会存在这种现象。 哦，哎，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呢？明明你心里有七分嘛，你干嘛只说五分啊？ 有的人就是从小可能那个跟家庭氛围有关系， 嗯， 就是不善于表达情感。 嗯， 啊，就一有情感的时候，不管人家是夸他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或者自己去对人家表示感谢也好。比如说，你从这儿车要拐进来，人家给你让了一下，你应该对人家表示一个感谢吧？有的人连这个都感觉有点害羞 啊， 表达感谢都有点害羞。 嗯， 所以这就是成长过程当中那个家庭氛围有可能就不太鼓励情感情绪的表达跟流动。 嗯， 所以他就会自己无意识的压抑一部分。 嗯， 但是压抑并不代表没有，比如说他对他女朋友的爱就有七八分、90分、 嗯， 但他经常让人家感觉到只有五分，所以在结婚的时候。人家就会有一个叫形式上的补偿， 嗯， 钻戒啊之类的， 嗯， 啊，这个补偿又遇到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他又没直接面对，不是这不还是不表达吗？ 嗯， 对吧？这俩人不就产生误会了吗？啊， 啊， 就导致现在的这个状态。 对，如果就此就不结婚了，是蛮可惜的哈。他们还是有调和的余地的吧？ 相当有， 对， 相当有。这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赌气。 嗯， 嗯，就不跟你结婚了。那意思是我有好多的需求你根本没感知到， 嗯， 啊，你也没跟我说明白。 那现在是买个钻戒再去求婚的这个成功率大呢，还是要好好的把自己内心的那些和女朋友之间的不同和女朋友去交流，这个成功率更大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他的经济真的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嗯， 我还是建议去满足女孩子这一次， 嗯， 因为他是这个女孩子对就钻戒或什么的要求啊，其实在结婚的这段时间他是挺强烈的， 嗯， 女孩子很看重这个， 对， 所以男生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有条件能满足就尽量满足， 嗯， 啊，哪怕有一些条件你不想做或者你听着有点过分，那你也满足一下，这是女孩子嘛，这时候那个爱的需求她好像会被扩大， 嗯， 啊，就这种感觉，因为她要把自己托付出去了， 对， 所以好像要就临时我再考验你一下，类似于这种感觉。如果能满足就满足，能满足的同时也要解释， 嗯， 也要解释自己的内心的过程。其实这种真诚的表达在情侣和伴侣之间是增进两个人关系的紧密度最好的方式。 嗯， 你越藏着越不说，你到最后你俩就没得说了。 嗯， 发展到最后，家你回家看电视，他回家做饭，做完饭他干他的，你干你的，根本就没交集了。 嗯， 这就最后可能会走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做的是说， 嗯， 啊，用情好好说， 嗯， 然后如果有条件就把钻戒也买了， 嗯， 但是一定要建立在说的基础上，光买钻戒不说你就等于认同了某种事实， 对， 啊，反倒不好。 嗯，对，那么能买钻戒就买钻戒，然后买钻戒奉上钻戒的同时可以好好的去沟通一下。 对对对。 好的，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今夜思雨时的内容就到这儿，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说再见，将成永远。爱情和明天将会换上不可测的脸，谁能赢得时间？